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19集，沉痛的教训。身后轰的一声震响，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砸下，震得地面似乎都颤了一颤。司藤没动，严福瑞呆呆地看着他身后，嘴唇吸动着越来越白。顿了顿，有住户杂乱的尖叫声响起，高处的窗户里也陆续探出人身来，身后的嘈杂声越来越大。严福瑞的身子开始哆嗦，司藤还是没动，他问严福瑞， 是谁？ 严福瑞觉得秦放一定是死了，从那么高那么高的楼上摔下来。他亲眼看到秦放躺在那么大一滩暗红色的血泊里，甚至嘴里都一直往外漾着血沫。严福瑞挤进围观的人堆里的时候，脑子里一片杂音，哒哒哒，像是打字机一直打字。他听到有人说，这人说不定骨头都已经摔碎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秦放他怎么会摔下来呢？严福瑞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混乱中，有人去探秦放的呼吸，很快拨打了急救电话，也有人拨110的，还有人问了好多遍，不知道重复到第几次时，严福瑞才大梦初醒一样的反应过来，带着哭音回答， 家属呢？谁认识这个人啊？ 不不不。 好，快点，帮我把他抬上车，我马上对他进行抢救，快。 救护车来了，声音一高一平的，像是在磨人的神经。严福瑞无意间抬头，看到司藤站在大楼的顶层，似乎是在搜寻什么，身形一晃就不见了。跟着担架上车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楼楼道的角落里，怯生生地露出一个小女孩的脑袋，扎着羊角小辫，眼神像是被惊扰了的小鹿，扑闪扑闪的。小孩子怎么能看这么血腥的场面呢？严福瑞隔着老远挥手撵他，又竖起手去挡，好像这样就能遮住那小女孩的视线似的。再然后，车后门就关上了。救护车的声音又响起来，哔啵哔啵，那声音一高一平的，像是把人的神经都杀断了。所有人都觉得秦放会死，连医生都说这种情况急救已经来不及了。但是同样的，所有人都说不清楚为什么秦放一直有一口气在，真的是游丝一样的气，却又韧得可怕，一路都没有断绝。医生过来催严福瑞缴费的时候，才知道他是朋友而不是至亲，说话也就相对放开了。 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，这个时候特护病房没什么意义了。你这朋友骨头大面积粉碎，脏器也损坏严重，说句大白话，跟摔死的人几乎也没什么两样了，但就是还有口气，可能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吧，要么就是撑着要见什么人。你们看，要不…… 严福瑞没带钱，秦放钱包里的现金不多，身上也没找到手机，也许是摔下来的时候掉在哪儿了吧。好在钱包里有名片，打到秦放的公司之后，那头一阵惊慌失措，最后是财务的人带钱来了，怕不是把严福瑞当成什么重要人物，还跟他商量着问要不要联系在国外的单总。末了唏嘘感慨地说，公司今年流年不利，两位老板先后出事，也不知道是得罪了哪方土地，得好好拜一拜才是啊。 终于能喘口气了，已经是半夜了。特护病房24小时都有护士在，严福瑞一个人坐在病房外头的座椅上盯着墙壁发呆，就这么大病初愈般虚脱地呆愣着，直到突然间听到了手机的震响。严福瑞打了个机灵清醒过来，偏头往右看，座椅是一排三格的，手机就在最右边的座椅上震动。这是谁的手机呀？看起来像是秦放的，不过现在太多人用这个款了，实在也不敢确定。严福瑞茫然地四下去看，刚刚还偶尔有人走动的，现在的走廊里却静悄悄的，两边尽头处的灯也关了，幽幽暗暗，像是看不到边的黑洞。严福瑞心头有些发慎，盯了那个手机一会儿之后，他谨慎地没有挪手去拿。手机过了一会儿之后就停了，但是几秒钟之后又执拗地响了。严福瑞只好拿过来，手机凑到耳边时，他副稿都已经想好了。他打算说，你好，这可能是你朋友不小心落下的手机，我待会儿会叫到医生值班室去的。接通了，严福瑞清了清嗓子，依照着之前想好的。 你好，这可能是你朋友不小心。 严福瑞忽然哆嗦了一下，不说话了。那压抑的感觉排山倒海，那头有人在笑，明明是小女孩稚嫩的笑声，却又音质风尘的叫人浑身汗毛直竖。严福瑞觉得自己等了很久很久，才听到那头开口说， 你去跟司藤讲。 去跟司藤讲？奈大大师，北医。 可是为什么听起来是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的声音呢？严福瑞的后背凉飕飕的，攥着手机的手心开始微微出汗。白英讲得很慢，听起来很平静。 今天的事儿只是一个教训，我做了那么多，他说不合体就不合体，没有这种好事的。 教训，把秦风从那么高的地方扔下来，只是为了给司藤一记耳光，一个教训。想到秦风现在僵直的惨相，严福瑞觉得浑身的血直往脑子上涌。 你知不知道秦风他是…… 嘟嘟嘟嘟的忙音，电话挂断了。严福瑞后面的话没能说出来，他攥着电话僵在当地，身子一忽而冷一忽而热的。白英知道秦放是他的后代吗？如果他知道会作何反应呢？身后传来高跟鞋的足音，噔噔噔，在寂静的走廊里居然有回音。严福瑞转过头，看到司藤的刹那，他几乎有想哭的冲动，喉咙里滚着好多话。 司藤小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晓不晓得秦芳马上就要死了？司藤小姐，秦芳是被北音从楼顶上扔下来了，就是那个北音。司藤小姐，北音刚刚打电话来了，他说这只是他给你的一个教训。 司藤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 秦放怎么样了？ 司藤自始至终都没有进病房，他透过探视窗看秦放，静静听着严福瑞转述的白英的来电，末了居然没有任何对白英的回应或者切齿，只是淡淡说了句， 只要我不死，秦放就不会死的。 这句话在严福瑞听来简直是要狂喜了。 思辰小姐，你的意思是秦范会活过来？ 司藤摇头， 只是有口气，不会死。可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这么躺着，只会吸气呼气，又有什么意思？ 严福瑞听懂了，他呆呆地看着司藤，只觉得有一股凉意沿着小腿慢慢地往上走，走到心口附近时，整个人都止不住哆嗦了一下。 我去楼下坐一坐，严福瑞，给我找根烟。 严福瑞是不抽烟的，他关照了病房里的护士之后，跑到医院附近的商店买了烟和打火机，又在医院后头的花坛边找到了司藤。时值半夜，这头的灯已经关了，放眼看去影影幢幢的幽暗。严福瑞咔嗒一声帮司藤点烟的时候，眼前晃出一片微弱的光明，但瞬间就暗下去，只能看到烟头猩红的一点。司藤示意严福瑞 坐。 严福瑞不坐，就那样站在司藤身边。 司藤小姐，秦芳会永远这样吗？ 司藤没有说话，他缓缓吐出一口烟气。严福瑞愣愣地看着他，直到忽然发现他鬓角的头发蓦地泛起火光。严福瑞失声叫了句： 司藤小姐，你走火了！ 严福瑞手忙脚乱，又不敢上去四下扑打。司藤鬓角的头发一根接着一根，忽而泛起小小的火苗，忽而又迅速泛着暗红色的烧透光泽暗下去，甚至有头发烧过的焦灰落在他的睫毛上。 袁福瑞，你觉得我比白鹰差在哪儿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